侯明昊版本的《对你爱不完》。侯明昊最近带来了两首歌曲的翻唱啊，除了这首《对你爱不完》，还有另外一首是《17岁的雨季》，都是可以瞬间把大家带回到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个年纪的自己。刚才说到今天准备了很多经典歌曲的翻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在某一个电视节目当中，然后演唱者 Karen 莫文蔚，一开始的时候趴在钢琴上，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展现出的有一个姑娘的俏皮面，有一个姑娘的性感面，有一个姑娘长大成熟的一面。我们听听看 Karen 莫文蔚版本的有一个姑娘，前奏很熟悉哦，当然也加入了自己的元素进来。 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那个姑娘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夜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哇哦，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夜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有些叛逆，他还有一些疯狂，那个姑娘是那个姑娘啊，你就是这个姑娘，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不变，哇哦，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敢爱敢恨走四方，整天嘻嘻哈哈看到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身边，有一个姑娘笑得多甜， 凯瑞莫为现场版本的。有一个姑娘， 在九几年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这样的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有一些嚣张，她有一些叛逆，她有一些疯狂。在那个时候呢，这样的姑娘还算是少数的。当然在作品当中呢，就是《还珠格格》本身这个年代当中就是更加少数了。而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间来到现在这个社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任性，有一些嚣张，有一些叛逆，有一些疯狂的姑娘不止一个两个，非常的多，而且已经不是有一些，甚至是有一些比以前要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了。但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莫文蔚的这个版本仿佛进行了一个穿越，穿越回来到现在的一个姑娘，在一个房间当中，不开灯的房间当中，跟阴天进行了一个结合，把这个姑娘当中的那种俏皮面，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成熟面，她那种内心的纠结面，以及面对很多事情的坦然面，都呈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没有看过那期的现场表演的视频的话，有时间可以回看一下。凯润现在的舞台的表演力真的是越来越强了，会让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演唱表演完整首歌曲。而现在电视节目当中现场演唱歌曲、现场进行翻唱的这样的节目还真的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最近在某一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它带来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呢也是最近很红的一首歌曲哈。00后面可能说已经不红了，这首歌曲安慰吧，反正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小软件都可以听到的一首歌曲，演唱者来自于谭维维，歌名叫做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咋咋叫，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男主角。有时候我懒得像一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的，我想 谭维维重新改编版本的学猫叫，就跟原来我们听到的最开始的那个版本小猫感觉不太一样了，像是来到了音乐剧 Cats 猫当中，那种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很多的故事，可以通过他的演唱，可以通过他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猫叫。这样的一个猫叫呢，它表达的意思呢也会更加的多元，听到的感觉也是全然不同了。下面我们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进行的现场演唱，是上一周的一个节目当中，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来听一下张靓颖把三首歌曲放到一起来进行演唱是什么样的感觉。三首歌曲，你要的全拿走，如果有来生就这样好了。 你说的怎么认真，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功，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张靓颖的演唱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越来越棒啊！这首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翻唱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以及《如果有来生》这两首歌曲的时候，演唱技术，包括营造出来的感觉，好像跟你以往当中所熟悉的张靓颖又有着些许的变化了。其实，歌手在翻唱别人的作品，特别是别人代表作品的时候，是很有难度的。代表作通常都是深入人心，怎么样可以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可以让别人记住？这是一件难点。当然你可以通过编曲的形式重新进行一个大洗牌，也可以完全通过自己的 vocal 的部分带来不同的呈现。 15:20，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是翻唱版本。听到一首英文歌曲来缓和一下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不同的情绪。Maroon 5的雷鬼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Three Little Birds 来自于 Maroon 5的今年带来的一首新作，当然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他们改编自 Marley 家族非常著名的 Bob Marley 联手 The Wailers 的经典名曲 Three Little Birds。 在 Maroon 5的改编之下呢，这首歌曲有了一种更强的都会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翻唱来自于周蕙，带给大家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看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这首歌的歌名哈。很美，很适合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有点懒有点静有点小休闲的感觉。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Thank you.

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明媚，能见度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平凡的力量北京榜样5周年大型图片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这次图片展设置了北京榜样5周年系列活动大事记、榜样人物、5周年系列活动集锦等三大主题展厅，共展出近2000幅图片、10多部视频宣传片，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5年来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图片展还特别推出了线上展览平台，按照1:1的比例，360度全景还原线下图片展展厅和展示内容，与线下实体展形成了双线会展模式。市民扫描二维码即可以线上观展。这次图片展将持续到12月5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向社会开放，广大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参观。12月5号下午3点闭幕。继续来看，首艺联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映昨晚在北京开幕。从今天到12月9号，北京观众可以看到5部塞尔维亚近年来出品的电影佳作。这次影展将为观众呈现塞尔维亚5部影片，分别是《再见仍是朋友》、《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铸造雕像》、《我们将是世界冠军》和《不插电寻找吹夜笛的人》，涵盖剧情、爱情、战争、喜剧、记录等类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下午3:34，此刻你的状态是怎样的？充满着激情，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困，想打个哈欠？和你一起唱，今天是泽华代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翻唱的作品，此刻我们听到了来自于李荣浩翻唱版本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爱吧，哦，给我点血，换掉我的炙热，刚心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血。想撒点盐，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不知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哦，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让我笑，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推荐非常经典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李荣浩的版本。转眼就到了冬天了，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快点下雪，但是心情非常的矛盾。一方面呢，是期待下雪的时候可以打雪仗呀，可以感受一下冰天雪地的那种氛围，即便是拍照都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抗拒点又在于说，一旦下雪了，特别是第二天雪不下了，开始化的时候，路况变得不太好走。比较复杂哈，不知道今年的第一场雪会在哪一天的时候突然间的降临。15:38，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40周年节目的特别时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回顾过这位歌手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就是祝你平安。今天我们回顾的是他另外一首非常欢快的也很经典的作品。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这首。 哎，歌名大家方不方便直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现在能不能猜出来是哪首歌？马上歌名就会出现了哦。孙悦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大家一起来》，如今再听还是觉得很嗨啊。如果有丝巾的话，各位妈妈们应该把这个丝巾拿起来各种飘荡起来了。18年前的作品了，2000年。其实《大家一起来》这首歌曲当时的时候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的当中放这样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非常群魔乱舞的舞动起来。有时候跳舞呢不需要跳的有多好，重点是可以释放出自己心中的那种热情，可以释放出自己舞蹈的那种欢快感就够了。大家一起来，其实这首歌曲原本也是翻唱自 Smell 乐团的 Butterfly。 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听到的翻唱作品还剩下最后一首，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版本的只爱陌生人。但是许茹芸在这个版本当中融入了更多的一种微醺的感觉，好像时间线也放慢了许多。感谢收听今天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节目。 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窗户还天真。当我